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喂，呢一集话可能我做战南嘅，我做咗战南呢个节目十几年嘅， 系 十几年嘅啦，或者咧，我做网台网上电台啊，已经十四年嘅啦，知唔知？ 差不多 人生有几多个有几多个十四年啊？ 冇啊！ 屌你咯，咪先几间大话啊？喂，我未试过有一次咧，系将个一个政府嘅政策，我觉得我系会赞嘅。 嗯， 即系坦白讲，我真系我系咁多年系唯一一个，即系坦白讲，就算政府派钱我都屌，你知啦吓，点样派我都屌噶嘛，系咪先？咁啊，真系要讲一讲来港义啊！喂，咁嗱，咁首先都要讲讲先，来港义系乜嘢嚟嘅先？知唔知咩嚟噶？ 诶， 等我哋来港义之后，不如我讲讲个回港义啊，好冇？ 嗯， 回港义咧就系俾香港人用嘅。 嗯 ，OK， 即系譬如你喺广东省逗留咗十四日， 嗯， 而攞咗绿码，咩为之绿码？喺佢哋嗰个佢哋一个健康码嘅东西。 嗯， 咁咧，如果譬如你依足咗佢打咗疫苗啦，或者做咗心咩核酸测试啦，咁你会成功攞到一个绿码嘅。 嗯 啊，咁如果因为咧，你成攞呢个绿码咧，你出入好多地方咧，你都可能都嘅，例如我哋个安心出行咁嘅。咁当然啦，你可能去一啲餐厅唔使俾啦，唔使嘟啦，但系你去嗰啲商场一定俾绿码去睇嘅。其实唔系睇，系扫一扫。 嗯， 佢扫一扫你咧，咁咧譬如下次呢个商场有人濑咗嘢，喂扑你个街，唔该你都要过嚟做检查啊，通缉你噶啦。 嗯， 啊，因为佢呢个绿码系实名，系实名登记噶嘛。如果你广东省有十四日留咗十四日咧，你就可以攞到呢个绿码啦。 嗯， 咁记住系广东省啫。 嗯，唔系啊，后屘开放啦，而家话 未开放住。 系我知新嗰个谂住。 咁而家我讲紧而家嘛，而家呢个冇问啊嘛。 嗯， 好似广东省以外，譬如你上海、 嗯、 北京、贵州都唔系广东省咯。 嗯，贵州梗系唔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呢啲地方咧，都如果你嚟咧，都要喺深圳喺广东省落地先，攞咗个健康码，绿色健康码，唔系话就咁攞健康码，系做咗核酸报告，攞咗十四日啦，你就可以用呢个回港仪嚟香港免隔离，嚟香港嘅香港人， 嗯 ，OK， 嗱，你记住，咁你讲话，如果我冇健康码，我就咁嚟香港十四日隔离得唔得咧？得唔得？得唔得？ 得 得， 你有嗰个签证咪得咯？ 系啊，你有回港证咪得？ 你有 回港证咪得？ 系， 但系嚟香港就要隔离啦。 咁梗系要啦。 啊，但系唔得， 又唔得， 唔得，系啊，喺大陆嗰边已经唔嚟都用，已经用唔捻到啦。原来 唔系好明白你讲多次。 如果你冇健康码， 嗯， 你想过大陆过关已经唔得啦。即系话，如果你系香港人，根本都翻唔到香港。如果你冇健康码嘅话，譬如你系谂住由广州，唔系由北京直接嚟香港，唔得。除非一日就飞机得啦，经过陆路唔得。因为 你经过陆路一定系经深圳噶啦， 深圳就一定唔得， 系嘛？ 一定唔得。你除非你坐飞机就香港嚟就隔离十四日，俾你十四日。唔攞健康码俾你十四日，但而家喺深圳嚟香港唔得，直通者都唔得，全喺深圳嗰个咩关啊？深圳湾隔紧咗你啦，所以你一定要攞健康码，一定要攞 香港人咯、 啊，香港人， 嗯 ，OK， 咁大陆唔同啦，大陆连签证都唔肯就批你啦，即系嗰啲 又可以三个月 多一千多签， 三个月探亲系， 你知有一千多签， 冇啦， 梗唔批噶啦嘛。 但系而家批， 所以你更加嚟唔到啦。但系香港政府因为咧要释出善意，啊呢、這个就系一个好，即系好多委屈嘅嘢嚟，知唔知啊？你知唔知以前啊？曾几何时，香港最受欢迎嗰样时候，阿习最脆。你知唔知习翠翠我？ 咁熟嘅喂， 习翠翠，习翠翠，得啦，唔好啦，得啦。阿习翠翠同我哋林郑妹妹 一齊並排而行嗰時候，跟住廣東省嗰啲政協啊、冚家產嗰啲咩黨委書記啊，全部跟住後面行。 嗯、 啊，係啊，習翠翠同埋阿林鄭妹妹一齊行嗰時候，哇！香港屌你幾得天獨厚，你知唔知啊？ 嗯， 香港人指有個鼻啊，廣東省政府一定要聽啦、啊，係咪啊？喂，大佬，我嗰時話我要乜嘢，你廣東省唔撚俾啊？你唔好同我講啊，同阿習翠翠講啊，係串撚到咁樣樣啊？ 幾唔係好咩呀？李林鄭上台幾年啫嘛， 係啊，就係咁樣樣。不嬲，其實一路以來 唔係不嬲啦，即係你講緊。 其實嗱，我講緊 董建華最威啦。 不一係係其一路以來， 嗯， 香港都係天之驕子啊！真係都可以咁講嘅。香港係要乜有乜， 嗯 ，SPA 啦，即係 SPA 啦嚇 ，SPA 啦，啊乜嘢都好，其實香港係要乜嘢，大陸政府都俾乜嘢嘅。 嗯， 你唔可以否認嘅喎，係咪先？到今時今日，喂，大家咪講，當你要乜有乜。你董建華年代、曾蔭權年代、梁振英年代、林鄭之前嗰幾年都係咁樣樣，咁你知唔知會咁樣會出現一啲咩嘅情況啊？我係廣東省政府，我係深圳政府，我係珠海政府，我屌你老母啦！喂，如果我受你氣啊，大佬你乜撚嘢嚟㗎？你香港特別行政區啊，喺我一個。市委嘅仲要细啊，吴家产，你知唔知你个官系细到点样样啊？ 系啦，平系直辖香港 直辖市咋， 系高过直辖，系直情系特别噶。如果你话讲个位系唔深圳嗰啲系对林郑系林同林郑唔系同级噶，你唔可以咁讲噶。 O、okay、K， 起码系省级以上噶。 O、okay, K，、okay, 正 确，好 系啊。 咁大家都平起平坐啫。 唔系。深圳絕對唔係，林鄭同廣東省平起平坐， 同廣東省， 甚至乎高過廣東省。 我一定唔係啦。 依啲皮 省長一定唔係，省書記都一定 唔係，因為係特別行政區啊。如果開頭係嘅，絕對 省書記一定唔係。 係 ，OK。 嗰陣時啊， 你記住，你記住， 好威嘅。 啊，總之樣嘢啦。喂，人哋廣東省政府睇落眼度啊。 嗯。 乜撚嘢就數到你香港攞曬。 嗯。 有鑊就我哋咩？ 嗯。 喂，今時今日你林鄭失勢嘅位咧，你唔好以為你真係屌你好撚威啊！就因為你搞一個送中條例啊，搞撚到你自己根本上習翠翠而家唔撚睇呢台戲啊！ 唔係，叫不， 你唔睇我， 你講嘢小心啲先。 習翠翠喎、 啊，唔係啊，即係唔好話影響到個形象啊嘛，你話係嘛？ 咁啊，睇你唔順眼，你咁咪唔睇順唔順眼咧？已經冇咁好啦，好唔好 啊？係啊， 冇咁好啦。 係，我哋應該用愛國 嘅。啊，我哋愛國噶嘛，咪就冇咁好啦。即係唔係唔愛你？ 係我哋愛國節。 愛少啲，愛少啲啫，冇錢咁愛啦。 係啦，冇 錯。咁而家就等於但係而家你坦白講，香港廣東省政府，你不能否定佢做得好啊嘛。喺抗疫期間，明唔明啊？喂，真係可以做個零感染啊嘛！嗱，好多網友都話喺度話，屌大陸個大陸講嘅嘢你都信？係噶。其他我唔信，因為我有好多朋友而家喺廣東省， 嗯， 包括我同你朋友啦，阿迪啦， 嗯， 啊，佢而家阿陸啦，佢哋係過緊啲冇口罩嘅日子噶。 其實香港都得，不過係香港人太緊張。 唔好理啦，香港係法例啊嘛， 就係、是、你啲戇鳩法例咯。 好理啦，仲要係法例啦，咁、我哋唔會反對噶嘛，我哋唔會反對噶嘛。 我嗱即係咁講啊，即係有時間啊， 有時間。因為都係回港議啊，成個政策全部講回港 議。因為咧，就算啊，而家香港全部人唔戴口罩嘅感染都唔會高。我話嘅， 我、okay, 僆仔話。 嗱，但我唔會孭啲咁嘅飛噶嘛。 不過因為點解咧？因為你話就算廣東乜嘢嗰啲好多，佢好，因為佢要感染，你無症狀感染又唔計，乜都唔計，啱啱先佢嗰個標準。 哎呀，坦白講啊， 唔係，但係你話佢嚴重我就唔信。 真係，真係，我話咧，我其實我好少咁實次。冇事啊！廣東省 咁你香港就算放鬆都唔會有事咯，因為香港係有嗰啲咁嘅外地輸入而影響到有啫嘛，成日搭飛機一定要收，你明唔明？依、這個係最緊要噶。點解嗰陣時個可言？點解董建華係 萬劫不復？但係而家嗱，係咪咁樣？ 就係、是、開放嗰啲港元 嚟翻啊！而家都仲有啲喺我確診噶嘛？ 因為有海境外輸入，同埋你知唔知每一日有幾多個免檢疫嚟香港啊？好、多特權人士係我哋冇嘅，上面啲人全部林鄭去咗北京，翻嚟有冇隔離啊？ 講咗啦，呢 咪就係咯。 好啦，我今日冇 好高興啊！ 總之廣東省，我話咧。真係冇，我都可以，我都用冇嚟形容個費事。 唔係因為佢 事揾煩啊， 因為佢守得好。 真係守得好，真係做得好啊。 即係等於 咁樣講，啱啱講，而家我守得咁好， 咁阿習最更加鍾意我多啲，好正常啊，愛國啊嘛，愛我廣東省多啲，好正常啊。咁愛呀一樣嘢就此消彼長啊嘛，係咪啊？唉，真係為國安法你知啊。咁啊冇咁，我冇咁愛特區政府啦，唔係咁，唔係唔愛，冇咁愛啫。咁講真係人都係咁樣㗎啦，喂你我恃寵嘅新招㗎啦。咁今時今日，喂我仲要聽你但香港特區政府之敵，我係廣東省政府。喂我係會咩？我係會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啦。我唔係話有咩冤仇，我就俾返啲以前我點樣受你氣，我就俾返你睇下。 一來啦、啊、你等你講完我又 等你啊，你想通關咩？其實坦白講，我哋廣東省政府有能力令到你哋啊，只要可能你哋打疫苗攞個檢測報告，我都俾你嚟你度驚咩啫？我哋管得好，你爆得唔多，我一定受得住，我怕咩嚟呀？但係唔好意思，就因為你呀黑我真呀，你呢個二奶搶我老公，屌你老咩，如果我就係撳住你，你話新通關咩？喂大佬，你仲未掂喎，你知唔知可能點樣講呀？ 14日零感染， 唔係14日單位個案， 唔係最開頭係零感染， 唔係近期就我哋真係 sorry 啦，係14日單位個案，知唔知講講下而家講過咩呀？21日單位個案，講講下係21日零感染呀。而家係講緊乜嘢？而家呢個 moment 係講緊21日零啊 ,14 日21日案，因為呢樣我唔清楚呀，總之由14日單位個案加到上去21日單位個案，跟住係咪減返我唔知啦，跟住要係14日或者21日零感染。而家呢個 moment 係講緊零感染。你知唔知香港今時今日如果譬如呢個時候都仲係冇超過10個本地感染，即係外國嚟嗰啲唔撚計呀，記住呀。嘅話我哋已經過咗14日㗎啦。過曬14日㗎啦。尤其是今呢一集呀，過曬㗎啦。OK?、可能過即係。 咁呢一集但係你好難講，我哋一預早錄㗎嘛。 唔係我哋預早錄之前都過咗啦 ,14 日。 即係講緊。 係未過有一日，未過有一日啫。即係我哋4月 16 號做6個日、已經過咗14日14日㗎啦，係未過有一日有一日㗎咋。單位過案係過撚咗㗎啦。咁而家係變咗無啦啦，點解變咗零感染呢？點解呀？明唔明呀？就係因為你黑我真呀、特區政府。 唔係我覺得唔係。我 今時今日就俾返啲顏色你睇，唔係下下都係你話事嘅。我廣東省政府都要話事嘅，咁某程度都啱㗎，你都俾面坦白講，林鄭都要俾面係人㗎嘛。喂你坦白講你咄逼人啊，點解你咄逼人啊？我一路以來我都知道你林鄭係咁樣㗎。我由皇后碼頭同你交手嗰時候，你係咩呀？環境規劃定乜撚嘢嘅呢嗰啲嚟㗎嘛。我嗰時候同你交手，我已經知道你一個咄逼人唔聽人講嘢嘅人嚟㗎啦。我唔係第一日認識你㗎啦。我係喺十幾廿年前皇后碼頭已經同你交過手啊！我清楚你比其他人更加清楚啊！我所以熟悉你多過熟悉阿梁振英，我先俾你聽。所以你一上堂，我係非常之唔鍾意，我話死撚緊啊！梁振英我冇屌咁，我從來冇屌咁勁添啊！話先俾你聽，我好清楚呢個人啊！話先俾你聽，我哋係寫血書佢都唔撚理你嘅，係冷血到咁樣，真正嘅血書啊，葉寶林、陳景輝個手指流滴血出嚟，盧永樂幫你抽針，寫個血書叫你睇一睇啊，掂你都唔撚夠膽掂啊，好你啦，你涼薄到咁撚樣啊，話先你聽 ，OK？ 咁今時今日我係廣東省政府，屌你啦，係咪先？點解而家快搞個講義呢？你成日覺得話？廣東省政府就唔俾我哋回鄉議，你又俾我回港議，冇辦法啦。我哋而家細弱啊嘛，明唔明啊？我咪釋出善意。嗱，你哋廣東省人嚟嘅人唔使檢啦 ，OK？ 咁我哋你遲啲咪俾我同等待遇咯，好唔好啊？我覺得係咁樣樣。嗱，你想講咩？俾你講。 我覺得政治問題咧，我從來都係咁講 嘅。係啊，呢個政治問題嚟噶。 絕對是政治問題，因為廣東深圳政府嗰個關稅是收得好容啊。 乜嘢而家几本书啊？啲学生啊，中港儿童嗰啲啊，翻去读书嗰啲啊，几本书都要几旧咗。以前啊就咁放咗学带翻去零噶嘛。你啲老友系咪喺个群嗰度都成日话有冇办法寄嘢上去啊？ 系啊，阿的啊，要寄 啊。以前系免费噶嘛，我哋过关就带两罐奶粉又好，带 二姐姐咁样啦，我哋吓。 而家系点啊？而家你要俾成旧几两旧水，仲要皇恩浩荡啊！记得到你明唔明啊？系皇恩浩荡啊！仲要担心人哋嗰个寄嗰个，仲要串到话一份又唔得，你要有单，又要收货人嗰、那个身份证 号码、 电话号码， 乜柒都要。 跟住你都唔，你都照俾啊？ 照俾啊？ 照俾啊？钱几多？唔系讲钱啦，已经系、啊、记得到。 即系已经唔讲钱，已经唔讲。 一公斤讲紧几多？成旧水啊？ 系啊，诶，一点公斤 最少七十几。 唔系，我寄开一间嘅。因为我有啲咖啡要寄返去俾阿碌，由阿碌分派俾啲寄俾其他网友㗎嘛。一公斤 ,1.5 公斤、最低消费冇一公斤啦而家。 係 ,1.5 以前係一公斤。 係连埋打碎嘅。 而家仲 1.5 公斤。 即係佢话连埋打碎嘅几钱呢 ?140 几蚊。 肯定你。1.5 公斤。 即係你个最新消息啦。 上个月啫嘛，上个月啫嘛。 就係、是、囉、啊。正常 你记住未关个税事。未关佢税事， 俾咗税噶应该。 未俾税，讲到明噶啦。如果到时要俾税、 哦，可能你有啲系粉状物体。 唔关事，唔关事。到时要俾税嘅话 ，OK， 你要自己俾，或者经佢帮你俾，佢抽查到你啦。OK， 你要俾税，佢压住你，压住你批货。OK， 跟住咧就会问寄货嗰间公司，嗰间运输公司，咁啊嗰间运输公司有资料噶嘛？佢就会同我讲翻，喂，而家要打几多税、啊，俾埋张单俾你睇噶啦。啊，哦，原来要打20蚊税，咁我就俾翻20蚊嗰间公司，又讲紧 转 账俾佢。 我知嘅资料有啲同你唔同。 唔系我就系咁样。当然我哋都知你边间啫，你咪升你咪马会楼隔篱嗰个商场三楼嗰间， 唔系 三楼间咪一间 地下嘅。 地下嘅， 我几间都系地下嘅。 我就知啊，即系收到报有啲系咁样嘅，连埋税打，连埋税收嘅。而咪税一齐收嘅，波鞋有几多税？香水有几多税？有啲系咁嘅，有啲就唔系咁嘅。我好清楚啦，因为我记过啦。 等我讲。 我系查过，我系货比三家，最平就观塘嗰度，因为佢可以唔收税。 到我未？ 啊，到你啦。 我知嗰度咧就大概，如果你话寄普通日用品，有单，张单应该系唔超过600蚊定1000蚊啦。 八百。 系啦，有张单。咁佢抽咗你嗰钱咧，已经系打埋税噶啦，唔会再打噶啦。讲到明，佢收得你份件就系记得噶啦。因为佢有啲系好，佢系好捻多嘢唔肯收嘅，开过嘅嘢都唔用过嘅嘢系唔记得嘅。 就我要好捻简单。 所有嘢都咁咧，佢就大概一 lock 个，即系可能两罐奶粉收80蚊，两罐奶粉。 我哋就简单啦，乜柒都唔捻你。我嗰间乜柒都唔捻你。你俾佢，佢要帮你寄。 唔得噶，有啲 得 唔俾寄嘅。 唔使俾单，唔使俾单。唔使俾你 check 到。你先補交，補交補唔係補交單喎，補交税款喎。 咁有啲咪耐囉，每尺你嗰啲會好耐㗎。 唔係啊，我哋都唔使個禮拜，三日搞掂。 唔係，但係你嗰啲唔合規格㗎。 一樣啦， 唔係你話 check 到先俾税係唔得㗎。 我就 你嗰個係應該而家冇呢種㗎啦。 我唔知啦，咁我有一個月至個零月前。 應該而家唔係 搞咗啦。 即係如果我據我所知，佢而家唔會同你博話 check 到先俾税，而家係全部嘢都報正税。 咁啊唔知啊， 你明唔明啊？即係以我嗰、那個、啊，因為我睇咗兩三間啊，火炭又有，深水埗又有。 咁、我觀塘我就寄過啊嘛。 係觀塘寄過，但係、 寄過啊嘛。 正常咧就係、是、因為你嗰、那個佢博咗税咯。但係就已經係 而家係點啊？可能都唔知啦，因為 係啦， 過幾月 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都和真好多， 系啦。 以前系点啊？你系零啊， 零啊， 系啊， 我自己行开， 系啦， 上开去咪上衣，攞翻十廿廿几啊碌咯。 但其实以前唔系零，以前就系港铁公司抽捻咗你成香港九龙区寄过去成40蚊噶啦，已经明唔明？而家咪人哋系零收入咯，嗰、那个 最简单啦， 港铁公司咪蚀钱咯，所以 最捻简单噶啦，好，最捻简单啦。深圳政府 系， 其实多谢你哋最好做咗一路停咗耐啦。 系个关税， 关税嗰咯。你买你啲深广东人要买奶粉，而家系打正税啊！ 打正到不得了。 大佬80% 税啊！ 奶粉就唔知几多。 60% 税啊！ 佢有关税，有嗰样商品嘅税，我 check 过噶啦，跟住仲有消费税。 咁啊，你谂下，讲真，佢而家喺广州省政府 收嘅税系多过几捻多。我所以佢真系唔希望你通关啊。 我讲下少少，這個、我有时间 继续讲。 即系你今日讲 讲完之后就讲回讲二啊。 因为点解咧？我就上网查过，上网查过大陆嘅税真系万税万税万税。你所有原来你所有进口嘅嘢咧，佢要出一个叫关税。 嗯。 关税啊 ，custom 啊。咁啊，关税之后咧，即系你乜嘢，你寄支针翻大陆都要关税噶啦。咁寄完嗰支针咧，关税之后咧，佢就要睇呢件货品使唔使再抽税。 嗯。 即系咧，嗱，因为我上次系睇过个车啊。 嗯。 即系话点解啲进口车大陆咁鬼贵嘅咧？咁我特登上网查，佢系点咧？佢首先抽咗你个关税。 嗯。 抽到关税啦，跟住再睇咧，你嗰样货品有冇税？咁咧车咧有几种嘅。 嗯。 超级跑车系贵啲。 嗯。 最贵40%，40%。嗯。咁有啲20%嘅啫，即係幾多 CC 幾多 CC 啊？ 嗯， 即係去到4000CC 以上咧，就抽好高。 嗯， 咁咧跟住咧，佢係由關税嗰個再加落去嗰、那個嗰、嗯、樣物品嘅税。 嗯，仲有你銷售嗰頭。 係啦 ，on top， 即係佢啲係全部叫 on top 嘅。佢、嗯、首先抽你關税先，100蚊件嘢變咗120蚊。佢按120蚊再抽你嗰件汽車啦，當40%嘅税變咗144蚊。 嗯， 再抽 17%， 嗯， 嗰、那个叫消费税。 哇。 咁一架超跑呢，我计过呢，就超过香港个税率，所以 嗯 係200几%。 哇。 香港系100%。 100%，82%，最高82%。 即 係而家100%。 即係所以大陆啲税系多到不得了㗎、嗯。不过好似也有啲人话个消费税减到变咗13%。我要再 check 下。到几多老多都。讲真，深圳政府广东省政府佢而家收嘅税紧系紧就系收税度已经收咗好咁多。 系啊， 封关喺佢嚟讲，直头基本就系啱对，系一个政策嚟噶，系冇错嘅。 即系人哋讲嗰啲叫做发紧民难财，唔系国难财啊，系发个政府发紧啲民难财。 所以一路以来，而且啲从呢样，我唔除咗唔捻中意你香港政府特区政府之外， 嗯， 封关对佢嚟讲系好有着数噶嘛。 即系我又讲多个例子啊，少少啦，你有事嘅、啊、就系 offer 有 offer 咯，因为我唔讲而嗰度讲好短嘅， 因为僆仔啊。寄啲貨本，你知有好多，其實都啲戰男噶啦。如果你搞大咗個老大老妹個肚，你咪結婚啊？ 你話啦。 咁啊，係咪先？咁啊， 結咗婚， 咁你咪住，你咪變咗中港兒童咯？個僆仔咪即係可能跨境啦。咁以前你買咗書，買即係學校啲貨本啊，你咪孭住個書包日日過關咯，係咪先？而家咧係點咧？而家係咧要寄書啊，因為僆仔翻唔到嚟翻學嘛，全部上網課啊嘛，中港學堂。哇，寄一寄几百蚊，仲要求人寄啊！ 嗯， 可能话书系唔可以寄啊，你明唔明啊？ 系啊，就 印刷品系唔得嘅，系啊， 有乜唔得？ 后屘咧，人哋左划船右划船， 你似咪民建联功劳咯？坦白讲，嗱，真系噶嘛？ 即系特事特办 啊！民建联功 劳。喂，你唔啱，喂啲货本，咁佢话寄，可能有啲人真系寄唔到，嗯、有啲咧就话啲中港司机大又俾几嚿税，系、唔合法噶。 唔合法噶，系啊！ 一查到咧，唉、哎，直情系会没收或者点样退港啊？嗯，咁後屘終於搞到啦，哇！好似寄一次幾嚿水， 嗯， 即係寄10本8本書，就黃恩浩蕩我有， 啊、真係黃恩浩蕩啊！ 你咁你諗下嗰度個錢係幾多啊？ 所以咪唔介意咯。 共產黨揾錢個聰明度係幾犀利，你俾錢你係俾到係求佢俾佢， 大佬你 明唔明啊？ 你淹過我啦咁樣， 係啊， 啊 嗰啲家長真係俾幾嚿水、啊、寄 即係等而家，喂，而家你唔好，我求你唔好再選啦。求下你唔好再选立法会啦，唔系算咯。 你话合唔合理？ 委任就算啦，而家系咁样样噶嘛。我求翻政府。 唔系你话合唔合理啊？即系我听呢啲绝对系真实嘢嚟嘅。 我哋都同意嘅，有啲系事实。咁讲系，所以咧，即系鉴于此咧，咁咧林郑月娥就希望咧，即系可以特区政府啦，即系几多善意嘅呢样嘢，真系几多善意嘅。就希望自己退一步先，俾翻个回港来港 来港 来港二。就俾翻你啲深圳嘅大陸廣東省嘅朋友。 佢冇講淨係廣東喎、 啊。好似冇講廣東喎、 啊。係真係全國。唔係啊，全國㗎，我記得。 全國都唔緊要啦。咁因為全國俾你哋啦。咁、我俾咗你哋先。咁樣我但我哋香港人呢嚟到都14日，我俾咗你先。咁你 settle 咗啦。咁你有翻啲大陸嘅人嚟來港而過嚟啦。OK。咁你哋可以滿足咗你哋啲國民啦。咁跟住都我哋。一國兩制啊嘛，同一個國民嚟噶嘛，你都要俾翻少少薄面我，等我哋可以啊打疫苗，唉健康碼都俾我哋可以過一過嚟啊，咁就可以整一個叫來港二嘅東西啦。 嗯， 一又来讲义呢，我已经即刻收到有啲人嘅通知啦，朋友通知啦。首先一，唔好讲我先啦，我讲咯，阿高佬啊，我哋聊天室有位网友叫高佬㗎嘛。 佢唔记得个网名系边个，唔紧要 啦。系啦，咁佢就同一个女仔呢，个我哋叫公妹㗎嘛。咁啊，一 pair 嚟嘅，有时成日一齐玩嘅。嗱，我唔知佢有冇啊？咁呢一个哥妹咧，佢都话：，如果一有来港二咧，我就过嚟噶啦，我就过嚟香港啦。因为佢曾经系谂住澳门他，佢都过一过嚟。 等等， 好停，你讲。 佢系攞咩证件过嚟啊？ 佢都系应该系攞签证啦，应该都我估计。 即系14日嗰啲。 应该系啦，旅游签证啦。 嗱，因为而家香港政府释出善意啫，但系人哋嗰边冇话批签证，你问清楚，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明得噶啦。我相信我呢啲叫好嘅信心，因为林郑唔打呢啲冇把握嘅仗嘅。佢讲咗就一定会做，因为起码讲咗啦嘛。就算但系呢啲都系先斩后奏。阿翠翠咧会。唔识做嘅，会落啲指令噶啦，呢样你真系你放心。好啦，咁嗰条高妹就话会落嚟，过嚟香港喎。咁我已嗱，佢当然啦，我未同佢讲啦，我谂住，我就谂住同阿高妹点讲咧。喂，你嚟嗰时候咧，就不如就逗留几日啦。我同高佬照顾你啊，一人照顾你一日啦。我谂就咁样样啦，我谂就咁样开个波噶啦。即系你又谂住落嚟买手信啦，买啲化妆品呢啲，其实好缺嚟嘅大陆，好多女都话要买化妆品，其实好捻多。而家第一时间话想嚟香港嘅女仔有几个，但有啲我可以有把握可以令到佢可以陪一陪我哋玩嘅咧，都系一两个啫。咁呢个高妹其中一个，咁我哋谂啦，我咪同阿高佬讲嘅，我就谂同阿高佬听啦。喂，佢嚟而家嚟，我哋包佢两日。包佢两日，酒店一日酒店你，一日酒店我。总之全日咧，嗰一日全日就你招呼晒佢，一日就我招呼晒佢，一人一日。咁另外俾几钱？我谂3000蚊啦，港币，人民币都得噶啦，冇所谓啦。而家钱都已经唔系问题噶啦，俾个4000都冇所谓噶啦，或者咧已经唔系钱嘅问题。咁嚟到我哋咪包佢酒店食宿咯，一日玩一日。当时就算高佬唔制咧，咁我都谂住包佢一日噶。咁佢谂住嚟一嚟就走噶嘛，系咪先？咁我包你一日啦，就算你嘅嚟呢日，我都係俾多日酒店咗，而且啱啱开放酒店唔会好贵嘅啫，照计。係先。咁即係来讲已经对我有个 gesture 啦。都未止呀。未止。除咗高妹之外。喺早两个礼拜到，即係阿林郑话呢个来港二。影子即係小影。又同我嗰话想嚟香港玩。咁我依就谂都唔使谂啦，我话得啦，酒店食宿我安排，去边度玩一日两日俾你，我就讲明价钱，到时你同我倾。咁佢咪开得我多噶嘛？佢咪可能开8000好未啊？两日喎，3日2夜喎，系咪先？咁开8000好未啊？咁样我咪当两万咯。咁玩到佢平时收我2000人民币嘅啫嘛。可能收我5000蚊港币咧，咁我俾噶咯，咁咩？即系一来嗰嘢嚟咧，我起码有两件女，嗱，唔好话两件啦，起码有一件女小影咧，我手到拿来啦，就可以，我扎咗好捻耐爆啦，我又可以咩啲啦。咁第二咧，就跟住如果跟住成个高妹嚟埋咧，咁我同阿高佬嗰个计划咧，我未同阿高佬讲嘅，咁佢真系落实，原来讲已落实咗啦，高妹又嚟咧。我就会同阿高佬讲㗎喇，或者高佬听到我呢一集，你咪俾个 feedback 我囉，好吧，因为佢自己阿高佬有家室嘅，咁可以睇下佢点样安排㗎嘛。咁大家互就啦，两兄弟我哋两兄弟互就啦。咁我哋唔介意一件女两品玩嘅，我哋又 ,ok。 咁冇话嗰啲叫来港二返到去唔使隔离喎。即係人哋会唔会为咗嚟买少少嘢玩几日要返去隔离14日。 係啦。问题呢样啦， 系啦，呢个系最紧要嘅问题嘅。 但系我谂，如果譬如真系配套， 你嗱起码学咧，新加坡网友为新消息啊，新加坡旅游气泡，你系要两边免隔离先有个意思啊。你由28日变14日，唔系而家系大陆系14日， 我就会觉得系咁样噶啦。一做回港二就顺便倾埋佢哋可以翻嚟啦。 系咪真先得？ 点解？喂，你谂下点解先？ 因为呢个系益你广东省政府或者益你一国两制益你嗰制噶嘛， 益唔到政府。 即系其实好多人都想嚟香港嘅话，即系有咁样系释放咗佢哋嘅怨气啊，俾佢嚟。 而家政府， 我觉得会系咁样嘅事。嗱，当然啦，你见到啦， 你听我讲两句。 我一早我都话嚟免隔离啫，就翻上去要我一早已经喺我一早喺微信啊啲咁讲啊嘛。 唔 系，我已经有啲质疑啦。其实坦白讲，我系会觉得如果林郑一做。佢就一定会封埋呢栋门㗎啦。一定封埋呢栋门。 我问你先。乜嘢叫做释放怨气，释放边度啲怨气先。 广东省嘅市民嚟香港嘅需要。 你觉得个政府会理呢啲市民嘅感受嘅咩？ 其实我就我 为呢我觉得 嗱 佢哋 我就要话俾你听一样嘢啦。点样插边球啦，我就话埋俾你听。我系好识插边球。我知道有啲政府有啲嘢我可以闹，闹得好卵劲。而政府系唔会告我，唔会食。但我知道有啲嘢系讲少少都唔得。讲少少都即刻会俾人拉。因为我知道政治同民生，我系听民生你点样屌，政府都唔会阿支阿助你。但系如果唔好意思，政治你屌就一定好大问题，等于。大陸廣東省好多媒體，南方都市，南方衛視 ，OK， 佢哋嘅新聞報告全部都係會鬧政府。點解佢生存得到？其實好撚簡單， 只罵貪官不罵皇帝。 係，唔係，只問民生。 即係貪官。 貪官啦，譬如為咗咩？嗰啲食水唔得，咪屌咯。但係一鬧到。个政治任务 少少 经济任务唔得啦。等于一样嘢我哋香港好简单啊嗰个政策嗰个咩送中政策 ,ok, 政治嘢嚟嘅你反对唔得。点样变都变到而家一样系而家你知唔知而家有一条例系可以捉你返去国安法可以捉你返去大陆审 可以 咪送中条例嚟嘅囉。同送中冇分別啦，啱啱啊？政治嘢點樣搞，佢都要，佢一定要有，唔撚理，佢一定要做。好啦，民生咩係民生啊？派錢係咪民生啊？開頭點樣講啊？一個月1000蚊，派你5個月。而家唔係啊，而家最新消息係2500蚊， 2個月， 兩分兩次派。你係可以喺2個月之内用晒嗰2000蚊喎。 真嘅呢个系真实。 呢个系浅笑嘅风 ,99.99999 到尾啊我话埋俾你听。OK? 嗱咩民生嘢政府系你屌两句佢要俾你㗎啦而家。假设一样嘢啦好撚简单嘅啫。你有冇听过一个叫全民退休保障以前咪系争取嘅。將香港定咗你条提供先之后跟住就而家系冇人讲全民退休保障。因为其实某程度做捻做咯，但佢唔应承你呢个系全民退休保障。 边个有贫穷线咩？香港？ 有一条行线嘅，一条就定咗啦，定咗噶啦。 咦？唔系未实行噶系嘛？ 定咗啦，哎呀，你唔睇报纸，唔睇新闻，系定咗。总之，点解而家冇讲咧？其实某程度已经系有一个叫全民退休保障喺度，嗰个系入咗公援里边嘅。 公援啊嘛，好多人 公援里边 啊嘛， 唔系系可以攞到啊？已经其实咁咪冇人会再 有 嘈嗰个，冇人再嘈嗰个。 等等先， 唔系有资产审查都好，咁咪冇人再讲嗰个全民退休保障咯。 因为 吸纳咗翻你最需要嘅人啊嘛，明唔明？但系政府你话要政府跪低听你讲全民退休保障，佢唔会，佢唔肯会，但系佢会用其他名，跟住送中我送中你叫我唔做，我咪唔做咯。但我整条国安法里边就多送中条例啊。喂，佢会令第二样嘢，佢取代咗嗰样嘢啊！唔知得啦，咁样我唔应承你嘅，但我都会做嘅。我你叫我派现金咪唔得噶，我咪派消费券咯。喂，都系咁样样嘅，其实即系民生嘅嘢，政府一定会应承你嘅，肯嘈就得噶啦。我点屌越屌，政府就越俾多啲制度你，真话嚟嘅。好啦，一到政治，明啦吓。 咁咪即刻我都话啦，咁而家要起公屋同埋俾钱做医院做好啲啦。 俾我呢一定会俾 医疗啊。 但係如果譬如 选立法会又选乜嘢？你唔好阿扎多。 总言之，搞医疗咧，我觉得香港人唯一就系整翻医疗保障。 系咪先？嗱，好捻简单，即系所以讲，我哋好，我有一早先知道政府系咁样样，政治唔会同你妥协， 民生都冇乜啦， 都会转。 唔系你有乜嘢起到公 都会转， 因为佢又始终好多利益。 而家咪系啊，你睇到其实开谂住开个攞地啦。已經捉啲大地主啦，捉啲元朗捉人啦， 即係阿老蕭個 元朗捉人啦， 即係如果用老蕭嗰個， 我唔係老蕭嗰度喎，老蕭 我覺得麻麻地， 老蕭係未用過我講呢套喎， 差唔多佢話， 佢話民生就會應承 打土豪分田地 啦，唔係民生會應承，政治唔應承你，政治強硬，民生軟弱，嗱一定係咁樣，我覺得， 哦 ，OK， 都中國政府一向都係咁樣，一向都係你都係呢啲自民嘅，好啦，所以林鄭月娥呢一次個來港儀。一定会令到你嚟到咁其咁嗰啲市嗰啲广东省啊或者其他省嘅市民就会觉得喂我嚟啫我返上去都要隔离㗎嘛就会俾返压力嗰个 地方㗎啦嘛民生嘢 ,ok? 市民往来系民生嘢政府一定会支持一定会即系可能都唔会支持即系我都仲要隔离三日咯可能咁样。你明唔明白我用啲方法去做嘅所以某程度啦好㗎啦好㗎啦来个一实行我觉得其实喺上面嘅隔离都冇埋㗎返上去嘅隔离都冇埋㗎啦喺香港人冇嘅啫 ,ok? 即係大陆人都唔使 隔离可能或者象征性隔离嚟到检测停留两日囉检测个报告囉出咗就算啦我可能係咁样嘅 ,ok? 我会觉得係咁啦因为一个压力到时而家俾咗一个压力就唔喺林鄭度啦嘛喺嗰个地方嘅政府度啦嘛，你明白啊？咁压力喺个度，会俾嘅，因为即大陆政府一向都用呢招民生嘅嘢，我会放嘅，政治嘢唔放得嘅啫。OK， 嗱，我因为我咁耐都冇错过，系因为我用呢个立场去睇政治嘅。 唔系，咁我问你啊。 OK， 嗱，讲埋先。所以咧，跟住落嚟啲女咧系可以过嚟。咁如果讲或者阿象征性隔离三日嘅话。冇问题啦有乜问题啫。 咁我问一问疫情啊你政府控制得到个疫情会唔会反复咁 样坦白又坦白讲一样嘢喎如果譬如个疫情真好返第五波第六波一爆佢封关我哋冇声出告。 係啊所以我觉得 冇声出告喎。 係啊所以我觉得冇唔好咁。 唔系如果爆我的前提梗係唔爆啦我的前提就係14日零感染啊而家变咗。 我嘅前提呢即係我 嘅。喂你而家有个前提就攬炒啦嘛。 唔係我个前提係觉得呢你係控制唔到个疫情呢啲係唔係政治嘢嚟嘅。呢个係卫生嘢嚟嘅。 Okay, 全世界都咁多个变 动。但係唔好意思呢一个卫生问题都係变咗一个 政治问题。仲有你听我讲埋先。Okay? 你听我讲埋先。 Okay? 咁啊新加坡网友我哋个 group 讲咗啦。咁佢嗰日问话我话打疫苗都可能。有效期九个月嘛 是啊 嘛他问我哪个讲我上网一check明报话。 明报话的。 原来是六到十二个月啫落产嗰啫。 是啊。 是吧 半年咗。 咁啊他就话进口呢可能会多少少。 快一年咯可能一年。 咁啊即係我就中间数话九个月。 其实冇而家咪有数据。 咁呢你听我讲埋先如果最驚系咩呢其实我啊以我哋哇咁鬼。 唔紧要喂唔紧要喂。 即系以我系最驚系啲人打咗疫苗就放松咗。那個疫情就會嚟啦，因為你打嗰隻疫苗係只不過係50%嘅保護率嘅啫。 即係我哋咁樣睇嘅，我哋咁樣睇嘅。其實而家你知嗰個百分比唔係話即係50%噶啦，係咩撚嘢測試？ 保護率百分之 百分之咩嘢測試？個咩雙位數成危先至危噶嘛？嗰50%，其實可能係5000萬分之1嚟噶嘛？其實，哎呀，嗰條數大家唔識計啦。 哎呀，咁你。其实惹到个病就一年内就系750分之1咯，一年内。 就简单单啦， 系嘛？ 简单单啲讲，即系其实喺我嚟讲，点解唔做而家都唔打咧？唔打疫苗咧，我就系因为 冇有因， 唔系冇有因，因为就我都有啲有因嘅。我爸爸即系我会睇我爸爸嘅，啊，因为我太老啦，咁样即系我如果我感染到赖咗惹到佢咧，佢瓜得噶啦，我唔想短期内瓜两个老人家。首先呢个我都会我迟早打㗎喇。但我第二样嘢有一个诱因呢就是希望通关嘅。但喺通关呢立场呢我就点解死都要等呢死都要等呢我一个理由嘅啫。 我今日打咗，唔係我今日打咗。如果假設，其實就算係 Beyond Tech， 你都冇講過係幾耐嘅喎。 耐啲咯， 耐話耐啲啫，冇話幾耐。 六到十個月，六到十二個月，進口會耐啲，可能係九到十。 我當六個月啦，我當佢六個月啦，大家有六個月公平啲好唔好？科興又好 ，Beyond Tech 都好六個月啦。 六個月就好保守嘅。 啊，我公道嘅，你話得科，你話一定係話科興低啲噶嘛？好，六個月再等六個月咯，好公道，好公道。OK， 我今日而家四月打。第二日啊，六一咪四月啦，出街嗰集咪已经五月啦，我四月打，打完之后可能十月一号先通关。 哦，咁咪再打一个咯。 咪做吉果。 冇问题。 我为咗打针而我为咗翻大陆而打针嘅啫。假设，咁我就冇可能而家呢个时候打啦。你明唔明？因为呢个时候我打咗，可能到通关嘅时候系十二月，咁我咪我能够。我梗系 等 清晰啲，起碼一樣嘢，起碼一樣嘢，我係可以去到泰國先。七月。 唔係，牛哥講兩句，其實唔緊要啊，點解咧？你係長期都想翻大陸噶嘛？所以其實你係應該係以後啊，你嘅往後餘生係每半年打一次疫苗啊。 係，但係因為打輸啊，我明 係嘛？你可以，你有冇道理先？ 道理係有。 往後餘生每半年打。 是有，但是可以盡量打少一針，打少一針。 咁當你嗱你起碼你嘅餘生都仲有幾啊二三年咁有啦，係咪先？ 啊呢個又要我以為有啲朋友要我揸住證， 係咪？即係咁講啦，所以我就話冇得講。 有啲冇有話啊？點解牛哥又做運動？ 喂，你點解？喂，今日就係講疫苗講咗幾長？ 講嚟講二字， 講嚟講二講咗咁鬼耐。 真係啱啊！個啦，完之前都要講講啦。 其實好多嘢未講。 係啊，其實完之前都要講講啦。其实来讲而对我哋就是咧，我哋会有女从远方过嚟， 但系要睇下深圳 都系啦，系啦，系啦，即当然睇下，我好乐观嘅，咁我唔会责来讲而啦。如果真系嚟到香港，跟住上翻去隔离14日，我屌柒你，讲用咁耐啦。 其实系等于冇用咁滞， 冇用咁滞噶嘛，但唔会噶，到时个压力就会放咗喺广东省政府度噶啦嘛，或者喺其他省嘅政府度，咁其他政府等民生嘢，佢一定会放宽俾你噶嘛。 其实个皇帝肯开口乜？ 系 根本系完全唔疫苗，唔乜嘢， 即刻得系啦，系啦， 即系澳门咁啦， 系啦， 即系等于你唔通你广州去佛山要隔离要剩咩？系咪一样？ 一样， 其实一样嘅啫嘛，有咩分别啊？我问你， 系先啱冇？你惠州都爆嘅话， 你本省都唔使，同省根本又唔使隔离，去跨省都唔使。咁你香港咪而家根本就已经大湾区一部分啦，系咪？即系如果你讲个 政治问题啦，政治问题啦，所以政治问题就可以好多地方解决嘅。即系坦白讲，我自己做人咧，睇呢啲嘅嘢咧，我一个标准嘅啫。政治问题就政治问题，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我分得好清楚。所以我系成日知道边啲嘢系可以会褪嘅，边啲嘢系唔褪得嘅。其实我一定知噶。所以我有时见到啲人一讲乜，我屌死捻紧咁样。坦白讲啊，我讲我有啲嘢唔喺示威唔讲得噶啦，示威一讲啊，跟住咪咩咯？有两个字系唔讲得噶嘛？讲真，坦白讲，你哋有咩开心咯？讲到唔通我屌柒你咩？你犯咗条红线啊嘛！你一讲咪跟住国安法嚟咯？国安法唔真系唔会有噶，本来。你是讲嗰两个字先有的呀，你踩到红线嘛，我今日都好咩安全，我是不会踩嗰条红线的嘛，我知道点讲都得，我是不会讲搵共的嘛，搵共即是就算你赞或者闹都不得，搵共是闹都不得的嘛，搵共是不是，我好清楚的嘛，即是我受得依个好清楚，我不会的啦，会被人拉到的。所以我一定会咁激，一定会屌政府，但屌政府是在民生和政治以后就会有呢份 AB 啦。以前就唔使分嘅，而家国安法之后咧，我要分 A、B 啦。啊，有啲就屌少啲啦，或者讲下算啦。有啲就屌到好劲啦。啊，我真系会即系投唔投白票嗰啲，我梗系唔捻讲啦，系嘛？系咪先？都唔使讲噶，我只话俾你听，啲高官叫你哋唔好留白票啊。 喂，即系 你哋自己就知会投咩票啦。 不过冇时间讲。 系先，有机会讲，下个礼拜讲。 系啊，好啦。喂，点解你可以？买下广告先啦，买埋先啦，因为经济真系差，点 真系好谂大镬，即系录音嗰个礼拜系零收入，打赏系得一蚊，定一蚊零一个先，我唔知道好似两个打赏嘅， 啊，咁啊系咁多嘅啫，冇啦。咁啊咁样大镬嘅话，都希望网友支持一下啦。 嗯， 唉，即系你系觉得我钓得咁样劲，都少少冒险嘅。我真系有啲冒险噶，可能下次你听唔等到噶啦，可能已经俾人拉紧咗。或者即系所以我唔使见阿杰斯噶，我想探阿杰斯啫。到时喺入边见噶嘛，到时分分钟即系何依依嘅咯，入边见。啊，依依，唉，我冇办法，我嚟我。我唔係過嚟探你啊！我過嚟拍，係我嘅女性家族。唉、哎，黎智英，我唔係過嚟探你，我過嚟陪你啊！我都係遲早噶啦。但係我唔同嗰啲 KOL 啊！我喺香港啊，大佬，我真係付出機會好撚大嘅。 你唔會 咁 穩陣， 同埋你我仲叫穩陣啊？ 唔係你係低調 啊！我係低調啫，但我講嘅嘢唔穩陣啊，一樣危險啊！坦白講，啊，你淨係你諗下啦，我第二第一日即係第三兩三個星期嗰集我都咁講，國家安全日嗰日點解唔喺公眾假期，我都有權可以令到你告我用國安法告你，你質疑中央政府。如果你諗喺呢一個咁嘅諗法嘅前提之內，你有講啲乜嘢點可以唔俾人拉啊？坦白講，我都最撚中意最撚住放假嘅人。國家安全日就點解會唔係假期咧？ 喂，俾你一讚政府，即係 overrun 曬個喺度圈曬。 我真未試過 讚政府，係啊， 未試過讚我 又真可能 死啦！咪真係回港來港以我真 係 得勝嚟㗎，因為我係諗到啲嘢啊嘛，我係諗到啲人諗唔到嘅嘢啊嘛，唔係香港曬，香港政府會放寬，大陸政府係焗住放寬啊嘛。 即係你未讚過政府？ 我未讚過啊，點解咪啊？ 幾同你做節目係嘛？ 我十幾年未讚過，我十幾年未讚過。 你第一次讚啊？ 我第一次讚啊 ，Over 分曬啦。 個 Over 分曬圈曬。 我記得冇 Over 分曬你啫。 我啫。 啊，希望各位支持啦。唉， 下個禮拜仲冇得讚。 下個禮拜 再讚下政府。 冇啦，我食果緊存。 三個禮拜真係，因為我哋而家預早三個禮拜噶嘛，真係可能有得讚都唔定啊。 OK， 希望 唔知啦。其实下次就一站就通关嘅啦， 七一通关， 通关即站即站，诶咩埋条命咧， 系嘛 ？OK， 好似节目时间差唔多，好，大家识做啦吓，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